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七集。 乡村渔民不知道什么是圣贤，更读不懂佛经道经，求神拜佛都是乱来，黄大仙和青大仙等野路子神仙也混迹其中，在各地家喻户晓。黄大仙指的是黄鼠狼精，青大仙是说蛇精，也叫护家蛇。据说供奉这二位大仙能看家护院，保一方平安。程贤小时候在村里见过供奉黄大仙的牌位，上面就有那么个兽头。程贤想到这里，再一看暮春其人，只见他腰长腿短，瘦骨嶙峋，外加一张小头鸡脸，怎么看怎么像一只成了精的黄鼠狼。程贤怀着这样难以言喻的疑虑上前一步，心情复杂的以凡胎肉眼之躯对着疑似黄鼠狼的师父见礼。 给师父请安。 哈哈哈，不必多礼，酸唧唧的，我们扶摇派不兴这一套啊。 那些什么小鸡炖蘑菇。 正在这个时候，韩渊也来了，老远便叫 师父，师兄。 他倒是身体力行了何为不兴礼数，一进门便大惊小怪。 哎呀，师父，你怎么住得这么破呀？ 叫唤完，那小叫花又自来熟地在不知堂的院落中转了一圈，最后落脚在了程前面前。这鼠目寸光的小叫花子已经被一代松子堂完全收买了，认定了程前对他好，也不阴阳怪气的叫师兄了，上前亲热的拉住程前的袖子。 小钱，昨天怎么不找我玩去？ 程前见他就烦，立刻不动声色的后退半步，从他手中抽出自己的袖子。 四师弟。 雪清给他换上了大人的打扮，露出光洁的额头与修长的眉目，显得秀气又好看，像个玉人。一个人倘若真是玉做的，一点孤僻似乎也是可以原谅的。韩渊自己是个没爹没娘没教养的叫花子，看谁不顺眼就怎么都不顺眼，看谁好就怎么都好。程前现在对他来说就是怎么看怎么好的那一路，因此他一点也不介意对方的冷淡，还乐滋滋的。 家养的孩子和我们走南闯北的就是不一样，太腼腆了，以后我得多照顾他。 暮春真人眼睛虽小，从中射出的目光却如炬，冷眼旁观了片刻，他出声打断了韩渊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犯贱。 小渊，过来。 师父，什么事儿？ 韩渊屁颠屁颠的走到他那摇摇欲坠的小桌前，暮春真人看了看他，正色道： 小渊，你虽是后入门，但年岁却比你三师兄稍长，为师要先嘱咐你几句。 黄鼠狼一样的师父也是师父，他难得素容，韩渊不由自主地挺了一下腰。 你生性跳脱，适于轻浮，因此为师送你磐石二字作戒，是提醒你天道既投机取巧，既骄矜自盈，既用心不专注，日后当常沉敛收心，不可一日懈怠，懂吗？ 啊！ 韩渊抬手抹了一把鼻涕，这番借词他半句也没听明白，好在暮春没有追究他的失礼。他说完就转向了程前。程前这才发现 师傅其实并不是天生一副三角眼，只是眼皮有点内双，平时眼睛又总是半闭着，显得目光游移，形容猥琐。这一回他睁开了眼，一时间竟显出几分黑白分明的清澈来，目色微沉，对着程前的神色近乎是严厉的。 程前。 沐春真人点评完韩渊，转向了程前。 是师父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沐春真人叫韩渊就是小渊，叫程前的时候却总是要连名带姓，听不出是偏爱他还是不偏爱他，当中总含着一分咬文嚼字的郑重。程前有些不知所措地抬起头，藏在袖子里的手握成了拳。 来。 沐春真人打量着他，随即大概是意识到了自己严肃地过了头，他微微耷拉下眼皮，将自己重新收敛成了一只慈眉善目的黄鼠狼，声音也柔和了些许。 你过来。 说话间，沐春抬起一只手放在了程前的头顶上，他的掌心微微有一点热度，随着袖口的草木香后知后觉地传达给了程前，但这没能起到什么安慰作用，程前依然是慌张。他回忆着师父点评韩渊的那几句轻浮跳脱之类的话，心里坠坠的。 师父会说什么呢？ 仓促间，程前将自己同样仓促的生平从头到尾地回顾了一遍，打算把自己的毛病先挑出来晒一晒，也好在师父开口前做个心理准备。他在心里细细地数着， 他会说我心眼小吗？不够仁义，还是不够有爱？ 可结果沐春真人并没有像评价韩渊那样当面说出他的缺点和介词，他的掌门师父甚至微微踟蹰了一下，似乎在格外艰难地寻找一个合适的措辞，直到程前手脚冰凉地等了不知道多久，才听见沐春近乎一字一顿地慎重道： 你呀，你心里有数，多余的话我不说了，就送你自在二字作戒吧。 这戒词简单的有点省事了，空泛无边，让人一时难解其意。程前忍不住皱了皱眉，心里一堆准备都落了空，他胸中那一口气没有松下来，却反而被吊得更高了。 师父，什么是自在？ 程前脱口问道。问完他又有点后悔，因为不想让自己表现得像韩渊一样头大无脑，他努力定了定神，带了一点试探和不自信，逞着墙穿凿附会了一番，问道： 就是让我清心安神努力修行的意思吗？ 沐春顿了顿，没给出什么解释，最后只是语焉不详地点头道： 现在就算是吧。 现在是，以后就不是了吗？而且什么叫做就算是？ 程前听了这回答更加摸不着头脑，他甚至敏感地从沐春真人的话里嗅出了一点前途未知的蛛丝马迹来，然而看得出师父不想多说，他也只好出于早熟的识趣，勉强咽下了心头的疑问，只是规规矩矩地躬身道： 是，多谢师父教诲。 沐春真人无声地叹了口气，他看起来是个不怎么壮的壮年男子，实际却已经老得成了精，当然看得出一些事来。这程前进退礼数周全，对伺候他起居的道童都以兄相称，显然不是因为他觉得周围的人特别值得尊重，而是不肯在这些外人面前伤了自己繁文缛节式的文雅。有道是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这孩子纵然悟性再好，天资再佳，其天性也与大道相去甚远，且成前心重，不怎么会讨人喜欢。不过他自矜得很，想必也不稀罕讨人喜欢。暮春真人将程前放开，有点担心他将来会误入歧途。他把三条腿的破木头桌子先翻过来，招呼韩渊和程前一同凑过来。只见那木头桌子背面布满了被虫蛀的大小洞穴，星罗棋布，煞是热闹。那些虫子眼间隙居然还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。 这就是入门时为师首先要传给你们的，我扶摇派门规，你二人须得一字不差地记下来，从今日开始每日默写一遍，写足7749天为止。 面对这一条一条的门规，程前终于露出了恰如其分的惊愕。 一派门规这么神圣的东西，不应该刻在一张破木头桌子底下吗？还是三条腿的木桌？ 与他同样惊愕的还有一边的韩渊，那小叫花伸长了脖子，大惊失色。 哎呀，这都是什么呀？师父，他认识我，我可不认识他呀。 唉，一直可能是黄鼠狼变的师父，一句狗屁不通的借词，一套刻在烂木头桌子底下的门规，一位娘娘腔的师兄，以及一个不识字的叫花子师弟，修行生涯起点这么异乎寻常，以后还能修出什么好来？前途渺茫啊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